撒穆耳记上第31章，培勒舍特人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由培勒舍特人面前逃走。在基尔波亚山上阵亡的人很多，培勒舍特人随后追击撒乌尔和他的儿子，杀了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、阿比纳达布和马尔基属亚，以后集中攻打撒乌尔，弓手射中了他，伤势很重。当时撒乌尔对自己的执戟者说，拔出你的剑来将我刺死，免得这些未受割损的人来刺死我、侮辱我。但是执戟者十分害怕，不肯做这事。于是撒乌尔拔出剑来扶剑自刎，执戟者见撒乌尔已死，也扶剑自刎，和他同死了。这样撒乌尔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执戟者都在一天一同阵亡了。住在平原和住在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人逃散了，撒乌尔和他的儿子们阵亡了，就都弃城逃走。培勒舍特人遂来住在那里。次日培勒舍特人前来剥取阵亡者的衣服时，发现撒乌尔和他的三个儿子也阵亡在基尔波亚山上。他们就砍下撒乌尔的头，取去他的武器，送到培勒舍特各地，向他们的神和人民传报着喜信，把他的武器放在阿士托勒特庙内，将他的尸首悬在贝特商城墙上。基勒阿德亚贝市的居民一听说培勒舍特人对撒乌尔所行的一切，所有的勇士就动身走了一夜，从贝特商城墙上取下撒乌尔和他儿子们的尸体，带回亚贝市，在那里焚烧了，然后将他们的骨骸收敛起来，埋在亚贝市撑柳下，禁食7天。